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 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红。 北京时间的17点01分，欢迎来到 FM98.2，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今天是星期四，又到了非常有充满活力的健身环节了。我是小雨。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 一梦，你跟这个环节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啊，我是一个很想健身的人，但是还没有健身，对吧？我说的对吧，小雨姐？对吧？ 对，一梦是我们节目当中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反面教材，经常会在他不在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在这个板块当中 Q 到他。 对， 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想聊一个非常走心的话题。 是的， 对， 我们说这个健身虽然很重要，但是呢，也要学会爱自己。 对，因为你知道有很多人都在用一些非常极端的方式在减肥，有可能会伤害到自己的身体。 是， 但是其实健身这个事情，所有人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目标，无论你想变成什么样，其实都想变成更好的自己。 嗯， 那么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非常励志，同时也是很重量级的一个嘉宾。之前也有一次来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今天非常的荣幸，把他一请再请，又请到了我们直播间当中。他就是国内的知名插画师，还有时尚摄影人南瓜子，一起欢迎你。 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瓜子。 妈呀！ 然后 漫画里的人走出来了呀。 对，然后今天我应该是第一次见南瓜子，所以我见到他非常惊艳。首先他的发色就让我觉得很吃惊，然后很漂亮，就像你说的，从漫画里走出来。 对， 然后就是他的身材，身材很火辣。 刚刚我们在那个导播间里面等着进来的时候，一梦就一直在偷窥今天的嘉宾， 对， 非常的不礼貌。但是也欢迎你们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看一看今天的我们的嘉宾，真的是像从漫画里面走出来的人物。我们收看的方式很简单，在新浪微博上面找到活力982，或者是在公众微信账号当中搜索到关爱青年计划，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了。同时也可以在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一直播上面直接搜索活力982就可以了。那么首先呢，还是进入到今天的潮流风向标来看一看健身方面有哪些全新的资讯呢？好的，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一梦，你今天跟我很没有默契。 我老是抢你话是吗？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条资讯。然后我们第一条资讯呢是看一对学霸 CP。那在别人还在打工赚钱的时候呢，他们已经来到北京创业，而且之前呢他们在澳门的工作呢还是高薪的工作。那到底是为什么让他们来选择到内地发展呢？而且他们现在在三里屯呢办了自己的健身房，有颜才有身材，说好了这个创业存到钱就可以买钻戒的，他们怎么投身到健身房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视频。 好的， 我叫庄子豪， 我叫谢佳韵， 今年32岁，我是澳门出生的， 我是来自澳门的，今年已经25岁了。 我在北大毕业的， 毕业于北京大学金融系， 现在是在北京开了一个健身房。 在做金融黄行业这之前呢，其实只有做过金融行业。 我刚毕业的时候，我回到澳门的中国银行去工作。北大人有个情节，就很喜欢结识北大的人，所以当时知道他是北大人，就是觉得也没有想太多，但觉得可以多一个朋友也不错，而且刚好又是同一个公司的。然后后来就觉得他这个人特别的真诚吧。 在澳门生活了大概六七年了，跟着慢慢就觉得我已经失去了我的方向了，慢慢就我人生的方向，我觉得每天我朝九晚五这样工作。 在我们交往大半年的时候，他就有说这个项目怎么样怎么样，就我们也会讨论。 可能有些东西我在心里还是有点就有团火吧，想真的把它放出去。那所以在30岁的时候，我突然间有一天就突然有个想法，就说我想说做一下改变，我想离开澳门来到北京去创业。女朋友一开始也说也有一点泼冷水，也会说真的要去吗？那我可能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关系什么的。突然间我就想，那我们一起去吧。 我甚至也想了很久，我都不敢跟我家人讲。一开始还骗妈妈说，我说妈妈我要出差2个月就但是当然自己其实我在本科毕业的时候其实有想过留在北京，但是自己没有那个勇气。我男朋友要过来了，可能就给了我一个动力，然后那一下就冲动了，就毅然决然就来了。 会在一起有个公司， 对， 我要看怎么样，全能能谈一些协议下，或者是有什么方法，然后就骂你。 以前可能打工的话，你只要自己拿到工资就 OK 了，对，其他就不用管。但现在不是，现在你是要发工资，放在你肩膀上的压力越来越大。但是我觉得我这个我一点都不会后悔。过来3年之后，我觉得真的学到很多，在自己普通打工的路上是学不到的，对，也让自己的眼光看了大了很多。 来了北京之后，对我自己各方面，比如说感情啊、工作能力都有了很大的提升。因为我觉得以前的澳门就是一个温室的花朵一样，然后来了这边之后，就我觉得首先生活上自理能力吧，感情上的话，我觉得我们两个就经历了来北京创业的这个阶段之后，其实会更加的了解彼此到底是不是自己确认的那个人。 现在女生嘛，年龄的时候24、25是她最漂亮最美的时候，但是她会放在一个就刚创业可能也不知道没有结果，可能就也不知道是什么的方向的一个男人身上，放弃他自己原有在澳门非常安逸非常好的一个生活。所以就说有3年之后不行与行，我都想说进入下一步。所以希望这个 Super Life 对可以让我这样的，对 欢迎回来。刚才看到了一段非常励志的视频。 是的， 为什么别人家男女朋友那么励志？ 你也很励志啊，还有南瓜子也很励志，就我不太励志。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到今天的第二条资讯是来自于辽宁本溪，和一梦算是半个老乡。哎， 对，辽宁的。 是说呢，有一个市民在望溪公园一处推土平地自发建设了一个近百平米的露天的健身场。这个场地呢， 露天的健身场， 对，并且这个场地据说已经有30-40年了。它里面呢各种的器材呀、单杠、哑铃，甚至衣柜都一应俱全，还有完整的规章制度。器材都是市民用手制作或者是从旧物市场回收的，很厉害。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视频。 将从宏观上引导你， 咱们自发建设的。 哎，对。 啊，大概有多少年了？ 30-40年吧。 水泥跟塑料，这个是一个油桶，打两块之后灌上水泥，完大伙锻炼嘛，创造一个好环境嘛，就是。 搞一起锻炼呢，也挺舒心的。以前都不认识。 就健身结识的这些， 哪都有。 健身房太酷了呀！ 是啊，就是感觉我刚才跟小雨说，我说这个只要想健身哪里都是健身房， 如果要是路过的话，我也想愿意去撸一下 试一下是吗？ 他们那个设备看起来确实比较简陋， 对，但是我觉得他们这个 健，你对什么对，你知道吗？ 但我觉得他们这个健身的心还是值得表扬的。 是的， 对， 很厉害。所以这也是鼓励大家，就是不要给自己找任何的借口，其实你在任何的环境只要你想练都是可以练的， 没错。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潮流风向标的第三条，11月19号，距离2019年高考的200天之际，贵州的清镇一中举行了荧光跑活动。那上千名高三学生呢，以什么螺旋跑啊、同心圆、向心跑等形式跑步。有一个学生称呢，高三的复习呢比较忙，学校就组织这个活动呢，给大家放松一下。参与的时候呢，觉得很不错。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视频。 会分成很多种就不同形式的跑，然后就比如说像最开始就是全校的一个螺旋跑，就是像那个棒棒糖一样就一起跑到最中间，然后是同心圆的一个跑，就是把它排成一个圆，然后就是一个同心圆，然后每一排跑的方向也不一样，就是因为可能高三的那个复习也比较忙，然后学校就组织这个活动给大家放松一下，就是参与的时候就会觉得很嗨。 真的是很大场面哎， 对， 感觉不太能跑得起来。 是， 哎，我想问一下， 表演节目， 我想提问一下，今天我们嘉宾南瓜子，就是你在上高中的这个阶段是爱上体育课的人吗？ 能逃课就逃课， 我也是， 对对对， 怎么可能上体育课？ 女生都是，而且女生有一个很好的借口，老师我肚子疼。 对， 不，关键是我们会去学校小卖部，就躲在那里开始吃东西。 我也是， 体育课就我们吃东西的节。 我跟你讲，我每次上体育课的时候，有一次就是体育老师追着我满学校跑，然后我不上课，跑到我们学校那个小卖部去买了。 人家体育老师追着你们， 追着我满学校跑， 怎么会追着跑？ 就是我说你跟我回来上课，我就说我肚子疼，我就是不上课。我去学校小卖部买了一盒泡面，然后当年很流行吃那个某一个牌子的那种玉米肠。 我知道，就是里面有玉米的那个。 对对对对，配两根那个玉米肠，然后一碗泡面， 超好吃， 还要再吃一个那个有一个就是那个当年很红的那个薯片 啊。我会吃那个香喷喷奶茶，当时那个周杰伦代言的 奶茶， 然后还有 我也有喝，我早上 辣条， 这都是在回忆这个青春的时候。 你们知道吃这些东西有多发胖吗？我当年就是因为我那个闺蜜是一个很胖的女生，她现在依旧是一个胖子，还是我的闺蜜了。然后呢，我就跟她这样吃，每天都像刚才我形容的那样吃。大概过了半年左右，我就从一个跟现在一样瘦的瘦子，胖到了130斤。 你一百三十斤 还好吧？ 对啊，我跟你说嘛。 但是因为就是那个时候身上就不可能有一丁点肌肉，完全就是 肉松了，就像我一样，对不对？ 可能吧。但比你现在胖很多， 肉松。 对，对，就是我的肉比较松， 肉松很好吃， 肉松 很好吃。一梦，你上高中的时候爱上体育课吗？ 我很爱上体育课，因为体育课是我们女生座谈会的时间。就是大家就是可能跑两圈之后 聊聊天， 坐在那个操场上或者是一个角落，几个女生一起聊天 谈心。 我现在每每回想起高中和大学的体育课，我都非常后悔，因为如果是现在的我回到那个时候，我一定会竞争那个体育课代表，争个头破血流。 对，大学体育会更加不要过那个考试嘛。 对， 当时为了过那个，然后我就专门去医院开假条，说我有哮喘。 我也是， 我也开过哮喘的假条。 对， 但其实我没有， 我还开过过敏性鼻炎。 对， 当然 就 要提醒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 对对对， 千万不要效仿我们这个行为。我们是用我们这个亲身经历的行为来跟大家说，当年上体育课没有好好上，用了一些偷懒的方式， 是的， 导致于后来要付出很多的努力才能把那些长的脂肪补回来，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向我们学习。 而且年轻的时候你要多锻炼的话，而且新陈代谢比较快， 对， 锻炼的时候还会有一定的成效。因为就是越长大的话新陈代谢会越慢一点。 你现在去洗手间对着镜子跟自己说十遍这句话。 总之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好的， 对对对，哎，好。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到的消息是来自于四川乐山，有一个43岁的大叔，他3年前开始健身，现在呢已经练出了麒麟臂和8块腹肌。那他可以单臂悬挂身体，能在空中做走路的动作，看起来就像在空中漫步一般。每一次在我们的资讯环节都可以发现，中国有非常非常多的叔叔和阿姨们，他们就是健身方面的天赋真的是很厉害。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3年前的话，这个没有什么力量的，那体质也不太好，然后刚开始从基础嘛，然后到现在的话基础好了，然后不断的就是挑战新的一些有难度的动作的，力量各方面也提高了，协调性也提高了。一个轮胎可能40-50斤吧，然后主要是用来负重锻炼力量的。今年我5一参加了华东网力协会在西山省的比赛，得了亚军。 看完刚刚那个视频，很想自己去自制一些那种负重的东西， 扛轮胎， 感觉很厉害， 是很厉害。 现在咱们其实看到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健身，并且他们不是普通的练，练的专业的人大有人在，哎，很厉害。所以这就更加是给像一梦这种不想付出任何努力的长相还不错的年轻人一些警告。 对。我原来没有底气，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一梦从很早之前就跟我说，姐，我十一之今年9月份我要开始跟你健身。后来9月份他迟迟没有来找我，然后快到十一的时候给我发一条微信，姐，11之后我来跟你健身。我说哦，呵呵。后来过了11之后说，姐，等到明年我一定要跟你去健身房。 吃饱再减肥吧，反正。 已经就是形成了这种习惯了，总是给自己就是有一个决心说，哎，我下个月或者什么时候。 我跟你讲，一梦，你今天可能听完我们嘉宾的一些经历之后，可能真的会触动到你。 是吗？ 对，因为他真的是厉害。 好好好，等一下我一定洗耳恭听。 跟他比起来我就只是小小的尘埃了。 哎， 真的吗？ 真的，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好意思。 这样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第5条资讯。那近日呢，是辽宁辽阳的一场寿宴让112岁的徐炳章老人走红。 哎，你们的老乡都很厉害呀。 天啊， 辽宁人很能活。 好厉害啊，辽宁人。 你们的老乡都很厉害，你为什么还不健身？ 然后寿辰当天呢，家里来了100多个子孙。 我的个神哪， 排队磕头1小时都没拜完。而且前来拜寿的这个孩子当中呢，年龄最大的已经89岁了。哇，对，年龄最大的是89岁。 他几岁生？ 家里的子孙称呢，老人心态很好，爱锻炼，每天凌晨4点就起床做操健身，还自创了健身操。 我们看看，这就是健身带来的好处。 是， 所以南瓜子说不准咱们从现在开始一直健身，也能活到100多岁。 我觉得可以150。 我不150，然后儿孙满堂，你们都200个子孙。 我不希望看到100多个子孙，我觉得 2小时。 看到几十个子孙，其实也很幸福。 对对对， 哎，大家都给你磕头，感觉很爽。 你现在已经有了，就不要说了。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幸福的一家子。 爷爷，那个身份证是1906年的，112。现在传授秘诀就是心态特别好， 然后生活特别有规律，平时爱运动。他在那个在07、08那样吧之前哈，每天都走10多里地呢。他特别喜欢运动，早上4点多起来之后就自己做一套操，他自己研究了一套操法，自己做一套操，然后呢生活起居啥的特别有规律性。五个儿子，我女儿全在，现在五个儿子嘛，轮流赡养他，都是有小姑娘吧就看看去。他大姑娘是在那个鞍山嘛，然后有一年，哎呀，就特别想那个女儿，特别想女儿。我说啊，我开车带你去吧，我就开车带她去鞍山去看去了。爷爷从来不挑食，就是我们吃啥他吃啥。那大饺子那天我包了，吃了8个，一般我们都吃不动，他吃了8个大饺子。吃可乐了，老饭量嘛，不都说老饭量吗？我无意中哈就拍一个段子，我说那个那什么本领挺高嘛，我第二天去哈就把这事告诉他了。我爷爷，我说你成网红了。我什么网红啊？完我告诉他，我说现在全中国人哈都关注你了，都特别喜欢。哎呀，是吗？都知道我了。我说可不咋的，都知道你了，而且都知道你110多了。这小子自己乐了。有一回我不给他一个自拍吗？那个，哎，太可爱了，自己还说呢。我说爷真。 生命在于运动，这句话说的真的没有错哎。 嗯，而且就老爷爷真的好可爱， 可不咋的，可都网红了。 对，就东北话很有感染力啊。 对， 嗯， 所以其实这就是最好的说明。像刚刚在那个看这个视频的时候，我们私下在讨论，南瓜子也跟我说他的爷爷是吧？ 嗯，对， 也是年纪已经有98岁了， 98岁， 也是平时在生活当中有很多就是运动的习惯。 有，这年轻的时候他喜欢跟我去蹦迪， 哇， 就是那种广场舞那种， 广场舞。 但那种蹦迪，我小时候他会拉着我去跳，就是老年人广场舞那种。对，而且我小时候听 Michael Jackson 的时候，还是他也跟着我一起听。 天哪， 对， 爷爷很 fashion 哦， 对，很 fashion 的。 对， 他最喜欢张惠妹那会儿。真的 好嗨哟，好嗨哟， 很厉害的爷爷。 对，我刚刚说范晓萱跟张惠妹，他喜欢谁？我喜欢张惠妹多一点。 哇， 妈呀！ 对， 让我想起了我姥姥。我姥姥也是这样的，就是很时髦的老人。她有一次就跟我说：“哎，你看这就我们一起来看电视。”她说：“哎，你看周杰伦出来了。” 然后，而且我觉得我姥爷姥姥还有什么奶奶爷爷什么的，可能就没有两位的这么时髦了。 嗯， 就他们就喜欢老一辈的那种。 但你的姥姥姥爷应该比我们的姥姥姥爷都要年轻一些， 是吗？ 对，肯定 啊，对对，年轻一些。但是他们。 可能是因为他们在用自己方式陪我们玩，然后顺便就学习了这是谁是谁。 对， 对， 他也是想更加贴近我们。 是， 所以刚刚那个112岁老人的视频真的非常励志，也提醒大家在这个年纪，如果你从年轻的时候开始每天或者是每隔一段时间保持一个固定的一个运动习惯，其实真的是会对我们的整个的生命寿命是会有延长的作用。我觉得一定是这样的。但是当然你一定要配合很好的饮食，如果你是那种非常不健康的节食减肥的方法，那对身体不会有什么好的影响。 对， 那么在我们接下来的时段当中呢，我们南瓜子也会来讲一下他之前减肥的一些走过的弯路， 嗯， 还有教我们如何更好的在减肥的健身的这个过程当中学会爱自己。我是小雨，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好的，我是一梦， 是瓜子。 我的眼里都是你，甜甜蜜蜜 ，You know what I mean。对你说我喜欢你， hey, 我们一起牵手去旅行。 Let's get it。爱上对你说我喜欢你 ，baby。It's gonna be like ride or die， baby。喜欢你的 body line， 你的心跟你的 eyes， 连你的尝试都很美妙 ，baby。 如果你也觉得心里相信，那就请你给我个肯定的回应。Hold up。 好的， 对感情从不 freestyle， You make me go crazy， I need you right now。 I'm falling Baby， 就让我来对你说明。 I promise 我忘不了你，我的眼里都是你，甜甜蜜蜜 You know what I mean。 对你说我喜欢你，我们一起牵手去旅行。 Baby， 我的眼里都是，心里都是，全部都是你。 Baby， 我的眼里都是，心里都是，全部都是你。

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健身房，不管你是齐刘海、大眼萌妹，还是中分霸气御姐，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 17:31，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2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的周四版本，我是小雨。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 Hello， 大家好，我是瓜子。 很有默契的嘉宾。 对，我们再来介绍一下我们嘉宾吧。 哎，那你自己来自我介绍好了。 对。 好，大家好，我是南瓜子，现在是插画师，也是跨界设计师，然后做一些设计艺术审美方面的问题，工作，但现在爱上了健身。 那么我跟你讲，他就是自己讲的很轻描淡写，其实他在圈子里很红，你知道吗？ 我知道，就是 他很厉害。 今天小雨有给我介绍， 因为我经常就是前一段时间我有在那个商场里面走着走着，看到某一个品牌，哎，南瓜子合作款，我说，哎，我不是认识这个人吗？我还有他微信，感觉 很开心。哎，你有看见啊？ 我有看到， 谢谢谢谢。 我还看到，我说妈呀，为什么跟我这位朋友合作了之后，比他们本身这个品牌平时的一些衣服要好，感觉要好看很多？ 就不要提品牌了。 是照片吗？是有照片的吗？ 不是，是我的画， 就是那个某一个品牌的衣服上有印着他的画，就是给那个品牌平时的衣服的整个质感提升了一个档次。 哦，而且我觉得，就刚开始过来看南瓜子的时候，感觉很眼熟。 有拍过一些广告，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 很厉害，而且他经常去他的乐队，还有在四处巡演，有很多粉丝。 哇，好棒哎！ 对，是真的，就他这样的人生是我觉得很潇洒，大家都很羡慕。而且我觉得他令人开心的一点是他每一件喜欢的事情他都做得非常好。你说这个人有多么可怕？他喜欢音乐就有自己的乐队，喜欢健身就把自己练成这个样子，然后他喜欢画画就跟很多知名的品牌和人合作，这是我们每个人想活成的样子呀。所以欢迎大家来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看我们今天这一期非常走心的健身节目。 是的， 我们的观看方式非常简单，在新浪微博上面找到活力982，或者是在深度合作平台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了。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当中搜索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收看到这一期有可能会让你落泪的一期健身节目。因为我们平时都是嘻嘻哈哈聊一些怎么样长肌肉，但是今天我们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探讨这个健身的话题。 对，没错。 哎，是的。然后呢，其实南瓜子之前有做客过我们节目一次，所以我们还是想再来让他给大家介绍一下他就是在健身方面的一个基本的情况。因为他变成现在这样的魔鬼身材并没有非常久的时间，对不对？ 其实真的减脂就从最胖的那会儿开始是14年前。 14年前， 你要说14年前，他一直在胖，真的。对，那个时候是147斤， 然后但是后来就因为有一天就觉得真的自己不能再这么胖下去了，那也是因为就遇到很多事情，然后一个是感情失利，一个工作失利，然后包括发生很多我觉得我人生中遇到的所有的不适全部放在一起，后来我就觉得那遇到那么多所有事情，我是不是我真的是我有问题，还是这个世界有问题？ 那个时候有男朋友吗？ 有前男友。 失利了吗？失利了吗？ 那现在岂不是后悔？后悔到撞墙？ 没有，我觉得那每一段情感，它都是任何一个人都是你的明镜，它是让你来看到你自己不足的地方。 嗯、 对，你离开他，其实是离开你的一部分， 嗯、 然后去找到一个更好的你。 嗯， 对， 好励志啊！好棒哎！ 所以那个时候的照片好像 嗯、哦、没有给你，好像。 好像没有给我，然后 对 我手机里面有一个漫画，是你画的、 嗯、啊？是吗？ 当然是你画的了。 我们看一下，哇哦， 这个是你健身之后画的，对不对？ 对对，是的，嗯。 所以，哎，你这画的自己吗？ 我觉得他画的就是他自己。 啊，以前你有粉头发过？ 有过， 有。 我也觉得他今天这个发色，以前肯定有这个粉头发过。大胆尝试嘛、 嗯， 所以我觉得刚才南瓜子说的他健身前就是遭遇了一些、不能说遭遇吧，就经历了一些事情、 嗯、 经历一些事情、 嗯、 然后就选择了这个健身。 哎，那我想问一下，如果回过头去想，如果那个时候你没有经历那些所谓的不愉快、嗯、也许你会一直胖到现在吗？ 其实我想说一开始并不是健身，是我发现了我不爱自己，所以我做很多，我画画，我最早的时候是通过画画交朋友，是因为我不擅长表达、 嗯、 而且我从小父母离异，因为在我那个年代父母离异的话比较少，所以那会儿比较胖，然后小时候大家喜欢叫小胖子啊什么的、 嗯、 然后就会以前在学校会被有一段时间的就是被孤立， 嗯嗯， 然后后来就决定突然就发现那没有人跟我玩，我就自己画画呗，就自己玩自己了，然后就画，就越画越多，以后就发现我的画开始有人喜欢，然后就小伙伴们就开始跟我说话，说哎，你能不能帮我画一下这个东西，画那个，我就觉得哎，原来我也是有人会喜欢我的， 就是通过画画来让你找到就是在生活当中一些就是弥补生活当中一些自卑的情绪。 对，因为我觉得可能我不好看，我家里发生一些事情，但是当我在创作的时候，我当时不知道什么叫创作，当我在画画的时候，他们会想跟我去说话， 嗯， 我就觉得原来就是我也有值得被人喜欢的点，所以我就很努力画画，这就是为什么我到现在还在画画，其实已经经历过了那种证明的阶段了。 嗯嗯嗯， 因为后来我画画画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这个要跟我的家庭条件有关系。 嗯、 我爸爸是比较理性的，而且比较现实，就是可能就是会像大部分的可能人的家长会说啊， 太支持是吗？ 半支持。我想说也不是不支持，我现在理解了。 嗯嗯， 以前我会觉得他在反对我，是因为我每次做一个什么事情，他会跟我说你会后悔的。 嗯、 然后我会跟他讲，我说为什么会后悔？说女孩子就画画是没有钱的，当艺术家是没有饭吃的，你看那些艺术家都是饿死的，然后你为什么要去学画画？我说只有画画的时候别人才会喜欢我。 嗯， 然后我说你跟妈妈都不是那么喜欢我，我说只有在画画的时候我才能够自己去喜欢上自己。没有啊，我现在说这些没有觉得难过。嗯，然后所以我做很多事情他都一直在阻挠我，就是想让我明白，嗯，你应该有个稳定的工作，像他一样当个医生。 其实爸爸从他的那个出发点是关心你的， 他是站在他的角度来跟我说他认为的好。 嗯 嗯， 而且是在他的成长经历里面，但是我从小到大我都一直想去做一些事情，为自己做一些事情，证明一些东西。所以过了那段时间以后，我就开始考大学，我就考美院、 嗯、 考上美院以后我就更努力画画了、 嗯、 所以我从那个，因为家里面不是那么支持，所以我除了他们给我学费，我基本上生活费我自己赚的，在大学里面。 哇， 嗯，每个月我会有稳定的一千五。 我想提问你，当时是你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已经红了吗？ 我其实是在13岁开始接了我的第一个稿，当时13岁就开始接工作，然后一直，所以那时候我 第一次接的工作画的是什么？ 就是一张插画，帮一个文章配图。然后其实关注我很久的那种粉丝有20年左右了。 哇， 对，就很早，就很多人跟我说，我看你的画的时候我初中，现在我小孩都3岁了什么。对对对，嗯，这以前了，所以 当我明白了原来我在通过自己的南瓜子这个名字身份去当作为一个插画的时候，或画插画的时候，有很多人会喜欢我，他们不在意我长什么样，也不在意我真实的样子，他们会通过我的作品喜欢上我。那好，我就说那南瓜子就是我的一个分身，我希望通过他他的绘画，他的创作，让更多人能了解我，能更喜欢上我。就是其实还是因为我不喜欢我自己。我后来意识到这个原因是我大学毕业以后开始为很多公司工作，因为我为什么要去努力工作去赚钱，也是因为我想证明给我父母看，我可以毕业以后我能靠我的艺术去生活去赚钱。然后我真的很努力去跟很多人合作，然后去做很多商业上的事情，但后来我就发现我一直在为别人画画。就是我小时候喜欢画画是还是自己喜欢画画，后来就真的是， 所以那个阶段你画的都是你认为别人会喜欢的东西，那你画的东西不一定是当时你自己内心喜欢的， 有 是吗？ 有在权衡，但是很痛苦，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就像你加班到凌晨四五点，然后你就对着电脑发着那个蓝光，你都不知道你自己在干什么，然后你每天只能靠酒精烟然后蹦迪这种东西来去，特别是你到那个点想去吃东西，因为只有美食或者是那种东西能够 就所谓 的 压力肥嘛。 对 对对，然后就这样，就特别是大学的时候，大学那会儿我长胖特别快，后来失恋了长胖更快。 哎，真的是，我觉得有的人失恋都会变瘦，有的人失恋就狂吃。 我跟你讲，失恋真的不，我当时失恋的时候不一定狂吃，但我会喝很多酒，更可怕。对，用酒精麻痹自己。 对，所以就是其实就真的度过了很多，觉得认为没办法度过了那些夜晚以后，然后就突然我就决定放空自己，我说我就把工作室关了，我也把所有工作推了，我说我不想再这样生活下去了，我说我要好好的去走一走， 放松放松。 对，我要去看看世界。然后所以就是后来我就去旅行，然后就来到巴厘岛那个地方，在当地就突然住了 Airbnb 那个房东 一个人。 对，然后是那个房东，他是一个做，相当于他是做灵修，像冥想，然后我就在跟当地人在那边去学习如何去呼吸，学习如何去做瑜伽，然后学习如何去吃素，然后 就把自己完全的平静下来， 就不去跟那些想要改变我的人相处，而是跟大自然相处。就那个时候我发现我明白了，我其实人与自然，我们老说人与自然，其实人是自然的一部分，那我其实跟那些植物没有什么区别，就是我们觉得是有区别，是因为我们是动物，它是植物，但其实没有它们就没有我们。所以我后来就那一段时间回来以后，就再从那个地方再回到北京以后，我就开始自省了。我就决定，我说我要先从好好的与自然相处开始。 你在那边待了多久？ 其实一个星期，十天左右。对，但那十天我觉得是我那前那么多年最 放松， 不只是放松嘛，我觉得可能是至死地而后生，就是向死而生，重新活过来那种感觉。终于知道，因为就好像我一直在问自己，我出生是为什么？我是真的是来画画的吗？我生而为人的任务是什么？就是我从哪来？我是谁？我要去哪？ 就是一个很深的哲学问题。 对，就是我是一个，因为从小给自己的空间比较多，时间比较多，我会自己去问自己很多这样的问题。但是我每每去问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通过外界寻找这样的问题，我发现得不到答案。因为每个人都会给你他们认为的答案，所以我就发现了那么多年，我一直在从外界所获取爱，没有从自己内心去寻找那种 爱 自己的感觉。所以我就发现了，那我既然那么不爱自己，那不爱自己的点是什么？其实我是认为我太在意外界对我的评价。无论我画画也好，还是我去工作自我证明给父母看也好，是因为我太在意他们对我的评价。 哎，我想知道，就是当时你画画的时候会一直有一些粉丝在跟随着你画吗？ 有，也有压力。 会不会有一些人就是不喜欢你的画，然后有一些不好的评价？ 太多了，我从小就是面对各种非议啊，然后质疑，包括你看我染这样的头发啊，这样妆容啊，穿着，从小就是被觉得是异类。但是我以前会有这种感觉，我觉得既然你们认为我是异类，那我就更异类一点吧。 就是反而起一种很叛逆的一个心理。 有，就是那种要强。 这样很好，就你们既然觉得我不一样，那我就做最独特的我自己啊。 真的，我觉得那都是很年轻，就是年轻人，年轻不是年轻人，我想那种年轻的状态，就是我就要去 做我自己，然后给你们看看。但其实年轻人在做自己的时候，他们是很迷茫的。 嗯， 其实他们不知道自己是谁。 那你当时在年轻的时候，最害怕就是负面的给你的评价是什么？ 胖。 啊，他们会去看就是这个插画作者的长相？ 是这样的，因为我以前。我之所以火，也是因为我以前玩 cosplay 有段时间， 嗯， 然后也做时尚摄影嘛。那既然我做这些东西，我做很多图像工作，我很擅长修图，所以我把自己的照片po在网上，我会修很多，然后就液化啊各种，然后我就很不敢像现在坐在这里跟公众去面对面说话，然后我是不敢的。我以前 担心这样直接的镜头不够完美， 我很害怕看到镜头里的自己，就是包括我现在看他，我觉得那是我吗？我觉得那应该是我，但是。我希望营造出那个我，就是我希望他在网上南瓜子这个角色这个人他应该是什么样的，我给了他一个理想的一个状态。 所以那个时候是有在扮演一个理想的样子。 对、嗯、对，所以我花了很多精力去营造这个角色，一个画画很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角色，然后可能也有才，然后做点音乐做点设计。但后来我就发现，嗯，我很在意别人对我的评价，然后每次有人见到我真人，然后比如说有时候会那个网上就说啊，他原来这么胖呢，或者是啊，其实他，我记得我最让我受伤的有一句话，在我以前，我在大学那会儿其实就已经组乐队了，那会儿我是自己玩自己的音乐摇滚的。我当时记得我从台下，我很努力去演唱，然后在台下下来，我听到了第一个人在旁边悄悄说一句话，是这么胖还在台上蹦， 天哪， 就。那会儿对我的那种感觉是，无论我唱什么你不在意，你只是 在意 外表 胖不胖。 嗯，所以我 觉得自己没有受到尊重很难过。 对，所以我 当时有跟那个人讲什么吗？ 没有，因为我觉得没有意义，没有必要，那是我这段刚理论是没有用的。 嗯， 而且那是他人的，我觉得后来我就发现了，我为什么在意这个事情，是因为我自己也很在意。我是在意自己的外表，但是又通过希望用自己的内在让人家明白，其实外在没有那么重要。为什么不更多看看我内在的一些东西？ 其实我也 但是很多人 提一个问题，就是当你其实那个时候很胖，嗯，但是自己内心也是希望自己的外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那为什么一直没有动力去推动你去减肥这个事情？ 就像一种你知道那种就是故意叛逆的感觉吗？ 嗯， 你既然你就，我就知道如果我比如说我瘦下来可能会有更多人喜欢，但是如果我不瘦的话，我不断去挖掘自己内在，是否这个世界会更多人去接受我。后来我发现我的出发点都错了，我是希望别人接受我，是因为我自己还不接受我自己。所以当我开始接受我自己的那个胖了以后，我那种改变不是说我为了要瘦下来而瘦，是因为我开始善待自己以后我就真的瘦下来了。 嗯， 那种瘦不是说就像你说啊，我今天开始减肥，明天开始减肥，后天开始减肥， 对对对， 瘦不下来的， 是 你是减不下来的。 对， 你真的是得开始爱自己了。我要从饮食，从我每天的生活规律，从点点滴滴入手，你才发现你整个人就完全变了一个人以后，你才明白你才是那个真实的现在的你，而且此刻你也不是未来的你。对，这是我想要去说的，就是你要把关注点向内，而不是去从外界去找一个这样的点。 其实这个也启发了我一个点，就是因为我周围有一些朋友，他们就是顽固型胖子，一直都是很胖。 顽固型 真的，他每次一起到这个名词就非常好玩。 没有，顽固型胖子真的是这样。然后我有的时候在想一个很深刻的问题，就是他们每天可能都会在说，哎，吃完今天这顿饭开始，我一定要开始减肥了，或者说明天从什么时候开始，下周开始，我一定要开始减肥。跟一梦这种不一样，是真的胖，一梦还是挺瘦的。然后呢，但是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他们还是那么胖。然后我最近就在， 然后还在吃。 对，我觉得我最近就在想这个问题，我就想是不是他们其实内心深处并没有真的想要开始减肥，其实还是根本不想减肥。 我想说，其实减不减肥，我们现在都来聊减肥这个话题，是因为我们大部分人认为胖是不好的， 就是胖是不好看的。 对，因为我们的明星，我们营造的商业的这种所谓的一个价值观，甚至对整个社会的这个审美，对人的女性，特别是女性的定位，应该是苗条。 对， 甚至我爸从小就跟我说，你从小这么胖，你要学习不好的话，你怎么嫁出去？我现在就啊，我对，但是我想说就是 我们的女性的很多女性的现在的那种价值对自我的一个认定是趋向于整个社会的取向的，社会审美取向，那整体社会审美取向是偏向于男性取向的， 嗯， 就男性认为女性应该是什么样的好看、嗯、对不对？那其实女性自己认为什么样是最好看的，那其实从最原始的上来说，你看那些以前的我们那些人，他没有所谓的化妆品，没有保养，没有那些时候，那我们是什么样的？我们就是很 自然， 很自然 的一个状态。 这就是我当时去了巴厘岛的时候，我看到当地人每个人笑得这么开心，他们跟自然在一起，他们不用化妆品，他们不用去修图，他们不用那些，他们每天就是自然， 很简单， 很简单，那种简单的自足自给自足的快乐，而不是去从他人那里获得。嗯、所以你刚刚说胖，我是觉得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在城市生活久了以后，我们从小就在城市生活的，会很多的在意就是外界对自己、对社会、对自己对大部分，比如说对。你是会被这个社会去影响的，你没有办法不去。 对，因为如果你是一个自身很胖的人，别人就会说，哎，你看他肚子那么大，你看他怎么怎么样，然后这个人就会觉得，哦，这个是不好的， 对， 就会形成一种。 如果你从小生活在比如说自然的环境下，或者是大家都不会去 judge， 不会去评判一个人的那个地方、嗯，他不会来跟你说你胖不好，哎，你看你的肚子或怎么样，他不会去这么说，你也不会觉得 是 有问题。 如果非常胖的话，其实对健康确实还是不太好。 对，看要胖到什么程度。 嗯， 对，我是说，你可以适当的去健康。 嗯， 减肥不是说很多人减肥他瘦下来，但他不健康。 对 对，很多人吃很多，但他也并不代表他不健康。 嗯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减肥这个话题，首先我们要看肥这个东西，肥这个字，你看是什么月？比如胖这个字吧，你看啊，胖就是月半。你至少得付出月几个月或者一个月以上，你半个月以上你才能胖起来好吗？就是我想说胖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瘦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对，所以我想说这个还是时间有很大关系。 哎，那我想问一下南瓜子同学，就是你当时在你说你从巴厘岛回来之后感觉整个人被重生了， 嗯， 当你开始去选择减肥的时候，一开始就选对了正确方式吗？ 没有，怎么可能一开始就找对正确方式？ 所以你从巴厘岛回来之后立刻走极端？ 我是这样的，我从巴厘岛回来以后，因为我在那边吃了几天素以后，我觉得吃素的感觉整个人很轻，很轻盈。 嗯嗯，对， 就是你从来没有吃，我以前超爱吃肉，不要太爱吃肉。 现在呢？ 现在不吃肉了， 不吃是吗？ 对， 你现在健身不吃肉吗？ 不吃肉啊，一样增肌。 就是 那你会吃鸡蛋对不对？ 鸡蛋我都不怎么吃现在。 那你吃什么增肌？蛋白粉？ 我现在植物蛋白粉。豆腐、豆类，然后所有的黑米，所有的那些你所知道 藜麦呀，这些 都有很多的蛋白质。 所以就是你现在不吃肉也不会馋吗？ 不会。 妈呀， 现在已经完全放空了。 就是很多人会，就健身行业的小伙伴，甚至我的教练，所有人，就包括以前，就是很多人就跟我说，你要练肌肉，你不吃肉不行的。他们还建议我吃肉，我说 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女子。 是啊， 我说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一定要吃肉，对，才能够有长肌肉。我说你看牛吃草，它还能长肌肉。 刚好、哦、牛的肉很紧实， 你吃牛肉对不对？ 对，牛的肉很紧实，牛只是在吃草而已。 对。然后刚才我在外面和南瓜子说话的时候，南瓜子还说她是一个不走寻常路的一个女人。 对啊， 就是她，比如说她教练说，哎，你今天吃什么吃什么，她绝对不会这样做。而且她还跟我说，就是她有一段，就是以前生理期的时候，她也会做一些什么卷腹啊、嗯、各种这样的一些动作，她就比较，我感觉比较反人类的感觉。 所以 就必须要跟别人反着来， 真的很厉害，真的神一般的女子。所以在稍后的环节当中，我们又会聊一下她到底是怎么样，就是走这个极端的。因为之前聊过，可能今天新进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可能不太了解，我们一会儿来看一下他走过哪样的弯路， 是的， 练就成今天这样的身材。我们稍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 我是一梦，一会儿见。 嗯，拜拜。

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青南古院右，东方新国门，大德容天下，新月会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我们也希望助推大兴区文创产业的发展。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记事。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从办公室到健身房，不管你是齐刘海大眼萌妹，还是中分霸气御姐，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 18:01，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2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 Hello， 大家好，我是瓜子。 那今天呢，我们健身板块，我们聊的话题很走心哎。嗯，我们在聊南瓜子，除了插画师，除了摄影师，除了他很喜欢组建的乐队，在健身的方面他的一些经历。 对， 是的。然后呢，他也是教我们如何来更爱自己。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新浪微博找到活力酒吧，或者是在公众微信账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进行收听收看了。 是的，那么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聊到了他就是怎么样用一些极端的方法来减肥。因为我刚刚有问他是不是一下就走上正路，他说并没有。 对，因为其实减肥这个东西一开始没有想到要减肥，我刚刚聊到有吃素嘛，就是从那个时候我就尝试少吃肉。 但我发现你知道吗，他真的是一个就是在每一方面都做到很极致的女子。她刚刚在那个广告间隙的时候给我发一张图片，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展示一下。 就是她说她爱吃素，你们谁敢相信她爱吃素就做出这么多东西来？ 可以放大一下，这个可以，应该可以。哎，你看， 啊，对，都是我跟我老公一块做的。那 天哪， 太厉害了呀！ 对，这都是素的，而且很好吃。而且不会长胖，重点是不会长胖。你看现在像巧克力的，它其实都不是巧克力， 这些全都是你自己做的。 对， 那像巧克力的那个是什么？ 奇亚籽。 哇， 是什么？ 奇亚籽 啊，奇亚籽。 还有你看到像有很多是牛油果啊，有很多是像南瓜，然后像那个你看那个有个像肉燥，像台湾卤肉饭那个，它是拿那个香菇跟那个跟那个椒，那个叫什么一下想不起来，他是拿香菇跟那个一块做的，然后很多是豆腐类的。 哇哦，就我吃过那种素食主义的那种餐厅 都不如他做的图片美啊，简直是把素食做到了极致。 是，而且就是有的素食它可以是做成那种肉味的， 其实我不大赞同那种做成肉味素食，但是我觉得如果想要让吃肉的人多尝试吃素的话，这是一个好方法。 嗯 嗯， 好。 但是其实肉跟菜我都是很爱吃的。 对啊， 我觉得我是觉得食物这个本身肉就应该是肉的味道，菜就应该是菜的味道。嗯，如果把菜做成肉的味道，你为什么不直接去吃肉呢？ 那是 我觉得每个人选择不一样吧。对 对，主要是我们南瓜子会比较偏爱素食。 对，既然说到你为素食就是做了这么多，是做了连续做了365天吗？ 其实吃素有4年了。 嗯， 但是其实真正开始想要好好的去吃饭， 嗯哼， 也是因为我没有好好吃素。就是因为我刚刚没有记得讲嘛，就是我吃素，因为我不会，其实我一开始只是想少吃点肉，看看自己会不会瘦下来，因为我太喜欢吃肉了。我对肉的渴求量以前是正常人的正常女性的，我那个年纪 就是无肉不欢。但是 我说一下，我最夸张在大学的时候宵夜是如何解决的，一个肉夹馍加一碗炒粉，20个青江烤串，再加一杯奶茶，还有一杯双皮奶，这是我的宵夜。 嗯，那是比我 吃，我是超级能吃的一个女子，一个胖小胖小胖墩儿。对，小时候从小到大，为什么胖？真的是因为吃， 就是 而且不运动， 而且我感觉那个胃就是有时候你吃又撑大了一样， 它是撑大了，而且你会越来越想吃，就是你在面对你欲望的时候，就是说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 嗯嗯嗯， 但其实你身体已经跟你说我不需要了， 对， 但你一直往下撑， 我这几天就是这样的状态。我跟你说了， 怪不得你看着肿肿的， 我都不敢讲。我现在这两天就有点肿。 我跟你说，盐吃多了也会肿的。 我特别爱吃咸盐， 辣的、咸的都是这样。所以吃素还有一点，是因为做蔬菜的时候你们不需要放那么多的调料。 哎，那你刚一开始吃素的时候会觉得很痛苦吗？ 我最早其实没有，因为我不是一下就不吃肉的，我是先从少吃红肉开始，就一开始先戒猪肉，因为我知道我最喜欢吃什么，红烧肉，特别是带那种皮的那种油烧出来的那种东西，最爱吃那个，而且不只吃那个，还要泡饭吃，把那个油泡着那个饭里， 对 对, 对, 对, 对, 对，特别香。 我小时候我妈解决我的，我跟你说我妈小时候跟我说，你知道我们小时候最好吃的菜是什么吗？我妈跟我说她小时候说就猪油加点酱油泡饭吃， 对，那个特别好吃， 很香， 而且就是长沙那边都那样吃， 对， 就是有那什么猪油泡饭什么的， 对对对对。嗯，然后所以我小时候就这么被养出来的。好，那个就不说了，就我太喜欢吃猪肉了，我就说那好，我就少吃点肉， 嗯， 先戒红肉，然后再吃白肉，然后最后吃鱼肉，然后后来鱼肉都少吃了。但因为后来我就吃素3个月以后，我就没有运动，哎，我真的没有运动，我体重就慢慢在下来，我就觉得哇， 就那个时候还没有真正开始运动， 没有，那会儿就我太讨厌运动了，我是讨厌运动， 厌恶。 我现在想起来那会儿我多讨厌的，我就气哈，但真的是讨厌运动。 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阶段， 嗯， 就像今天下午我在健身的时候，然后在同时间段还有一个胖胖的女生， 嗯， 她在上私教课，那个女生就是感觉每过一分钟都要看一下表，很煎熬。但我当时也有过那个阶段，所以我很能理解她。 所以其实我去健身房第一天，教练问我你是来干嘛，想要， 哎，我想先问一下，你坚持吃了3个月素之后瘦了多少？ 14到15斤。 哇， 嗯，三个月， 哇，那其实 是这样的，那个减掉的是大部分水分， 对，就是碳水嘛，很多都是。 我后来其实我少吃素，但我也有再多吃点米啊、米饭那些东西，其实没有太大作用。 可是你有没有觉得这样会不会太极端？因为其实吃健康的，吃一些鱼啊、虾，其实也是优质蛋白啊。 后来我更极端了，我就觉得我后来发现老吃素，一日三餐这么吃素，体重也没掉了。我就说，那我就1日2餐，然后就变成了1日1餐。最后甚至1日1餐都没有，有时候一饿就吃巧克力棒，因为我太喜欢吃甜食了。就是我可以戒肉，但我戒不掉甜食，我到现在戒不掉甜食，我现在还会去吃甜食。 你喝酒吗？ 我那时候很爱喝酒，嗯， 现在 一周喝1到2杯了吧。 嗯， 开心会喝一点点，红酒什么的会跟朋友啊或者老公有时候会喝一点，但就是因为每次喝完酒你很爱吃东西，特别是啤酒，喝完啤酒想吃烤串火锅啊那些东西，是不是？ 对对 对, 对， 大家都感同身受，这个就不说了。对，所以我后来我就发现我后来就病了，我就1日吃1餐，我就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有开始去运动， 怎么样都喜欢不上运动，就是我最早的运动是去跳爵士舞 嘛， 不是跑步，你让我跑步让我死吧，我到现在不爱跑步。 我也不喜欢跑步。 跳舞，那我因为我本来就喜欢音乐，做乐队的东西，我就觉得那我去学跳舞，后来就开始学爵士舞，那学了学了，然后就觉得好累啊，要记那些编排，然后那些东西，我说不跳了。后来就看那段时间，在三年前就开始流行健身嘛，那会儿我说那办张卡去健身，当时买了第一节私教课，他就开始教我用那些器械，就觉得怎么那么辛苦那么累。然后我当时就很想，我就跟教练说，我说我想在三个月之内能瘦20斤或者是怎么样，他就跟我说那你加油啊，你要多练。然后但是我那会儿也不控制饮食，然后并且我因为我那会儿心态是急于求成，我希望在多少个月以内能瘦下来，因为我说我以前能在三个月内瘦了15斤，我为什么现在不能瘦那么多了？后来发现就是因为你 代谢降低了， 对，因为我少吃东西，我代谢降低。后来我就发现了，我怎么运动，我运动完我还饿，饿了我还吃，我就发现我没有瘦，我体重没有降，我去健身的时候我体重没有降，我就觉得这个健身是骗人的吧，减肥是骗人的吧，我就说我就不听教练了，我就不上课了。我后来我买了第一次去上教练买的课，我到现在没上完，我估计还有15节没上。 我的天！ 然后我就决定了继续不吃，直到这么每一日一餐吃了，因为那会儿在我准备要办婚礼的前一个月，我想在那一个月瘦10斤嘛，我真的是瘦下来了。但是在婚礼的前4天我病了，就病到要去住院，要去打激素。 那婚礼怎么办？ 就变成了一个脸肿的新娘。 天哪！ 我是靠着激素撑的婚礼，撑过去了。 那你岂不是整个婚礼上都身体都不太舒服？ 我在婚礼结婚的婚礼的前一天，就是我还跟我爸我妈就哭，我说我爸我妈说不要再减肥了，不要再这么去，你已经很好了，我们都很爱你，不要再这样了。但其实我还是不爱自己，你知道吗？就虽然我也想去，就是我有在爱自己的过程当中，但是我还是给了自己一个完美的一个目标，我希望能够达到这个目标，甚至是我为了这个目标我给了自己一个期限，我说你必须在这个期限内你做到这个事情。但其实那都是对自己太苛刻，因为我想要去完善自己，完美自己。但是你要知道人这个东西， 那你现在回想起来你的婚礼上的时候，你自己是完美的一个状态吗？你对那个时候自己满意吗？ 我其实从那个后台化好妆走出去那一刹那，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美的新娘。 当然啦，肯定是最美的呀。 但是就是我现在回想，就在婚礼前，然后为了穿上那个最完美的那个鱼尾裙，包臀鱼尾裙的那种心念，那种感觉，就觉得你是得为自己做一些事情，是要达成一些目标，但是你不能为了这个目标而去 不择手段， 对，去 伤害自己， 建立在伤害自己条件，甚至是一个比较笨的一个方法，就是因为不了解。所以后来你看我刚刚做那么多素，是我办完婚礼以后，我决定我要好好了解如何去吃东西，如何从营养先开始。所以我后来再一次回到健身房，是因为我吃了一整年的这种好吃的素以后，我一整年只长了6斤，但是我又觉得我光靠吃也不行，我得 还是得回到健身房， 我得好好运动。所以我当后来回到刚才那句话，我问教练，问我你来干嘛，当时就是我东直门的那边的健身工作室，我就跟他讲我想爱上运动，我从来不爱运动，我想要运动成为我早上起床吃早饭然后喝水画画的一部分。 妈呀， 对， 我 只想要变成 运动很久，这句话莫名让我觉得很感动。 对，因为 真的很感人， 很难。当你把你曾经最讨厌最厌恶的东西变成你生活当中的一部分，直面它，付出太多了。 对。好，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南瓜子。 小雨已经落泪了。 没有，就是可能 是感动这首歌。 对，可能像一梦这种就是不太运动女生，她们不懂。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从就是因为我已经坚持运动很久，包括怀孕，我这3年不是一直在生孩子吗？我怀2个孩子，然后一直在风雨无阻的坚持健身。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因为自己会把自己感动到，在这个过程，就像我刚刚跟大家讲，在节目里经常讲说，我经常会是一个上高中的时候被老师满学校追着跑的人，然后上大学的时候，老师曾经跟我说你是你们全系跑步最慢的人，没有之一。然后我是多么的厌恶运动，一想到上体育课，我曾经上大学还挂过体育，因为我非常厌恶运动，我觉得每一分每一秒的体育课和 跑步都是煎熬。为什么我要跑步？我觉得吃饭很开心。嗯、然后我曾经有体脂很高，28的时候，我觉得一会儿我也可以把照片放出来，非常胖，肉都往下嘟，但是那不丢人。嗯、重点都是在我原来我也万万没有想到，说是在怀孕。生了两个孩子之后身材变得这么好，好到每一个同事每一个人都会非常羡慕，说哇你怎么这么就幸运， 不像 你是不是天生的。我也想在节目里面告诉大家，真的不是天生的，完全都是靠自己的努力拼出来的。 因为你开始直面自己了。 对，每一次就是下着雪的天气也好，然后暴雨的天气也好，有各种什么预警的天气也好，我全部都在去健身房的路上。这个是觉得我是天生与生俱来幸运的人，他们所不知道的。嗯、所以刚刚南瓜子说到那些的时候，听起来可能就是很普通的一段话，但是非常触动我。我就觉得天哪，自己竟然也是从就是那个时候坚持过来。 对，嗯、我跟你第一次做节目那会儿，其实我们刚好在一个差不多的阶段，就是从一个健身小白，慢慢的一点一点一点，现在已经过了一年半了。 对。 然后我想说，还有一点就很重要，就是健身的时候，我会发现我不是在坚持，我是在坚信。 真的是这样，而且 我相信我能做到，我没有什么做不到的。然后我做到，我多举了1 kg， 我多跑了1公里，我多走了1步，我就觉得瓜子你今天太棒了。 对，会为自己感到非常 很有成就感。 嗯，而且那会儿很努力去打卡。其实你打卡不是在跟别人说我做了什么，是在用一种记录的方式在鼓励自己。嗯，我今天很好，你今天很棒。 而且这个过程你会发现自己的潜能原来是无限的。 对， 你做每一个运动，你换每一个新的计划，都可以做得更好，你都可以一直不停地加片，然后那个 KG 数会不停地往上增加，你会觉得天哪，原来我是一个有用的人。 而且你开始不再去浪费时间了。你会知道，好，这组动作完了，我必须去做下一组，我不能再去纠结，我不会像以前那样在健身房再待个4-5个小时。嗯，我现在40分钟 OK， 我就做几个动作，做不完我去做别的事情。 你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会越来越了解你自己，包括你的性格也会变，你的生活习惯也会变，你整个人都变得跟以前完全是不一样的。真的是这样。 会的，而且你已经不只是爱自己了，你通过这样的方式爱自己，你也鼓舞了很多人。 嗯，对， 鼓舞了爱你的人，鼓舞了你身边的朋友，鼓舞了朋友圈的人。 对， 我现在我这一整年，我觉得其实我自己没做什么事情，但是我朋友圈所有人有至少有1/3的人，因为我去，无论他们有没有再继续坚信或者坚持，他们有去想要去改变，想要去做运动。 对，嗯，就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影响到哪怕是一个人，真正影响到他，让他做出身体上有一些改变，都是自己会觉得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因为是你通过你自己的努力和你自己亲身的经历去给大家传递这个正能量。嗯，所以这是一个真的是， 其实也没有想过要传递正能量。嗯、我其实只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嗯，你看我以前画画也是，我最早圈粉很多人是因为我的画，他觉得画很好，色彩很好看。但我那会儿，我现在健身也好，还是我做音乐，我做所有事情，我都是为自己去做这些事情。但是不在伤害自己的情况下，也不在伤害他人的情况下，当你只有为自己去做选择，然后去负责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去有能力去爱别人。因为你那个时候对自己，你能够自我选择，也能够自我负责，说明你对自己充满了爱。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变得更强大。 对，一种温柔的坚强。我以前说过我是要强，嗯，我现在是一种温柔的坚强，那种感觉有点不一样。就像我觉得你做了妈妈，你更明白那种感觉。 真的是这样。而且就是以前在讨厌运动的时候，是巴不得赶紧离开那个运动和健身的场合。我之前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我挂的那一科体育是当时那个学期选修的是篮球，然后呢，他每一次那个体育课都是在早上起来那节课，然后上大学的时候会有比较惰性的时期，就很想睡觉。然后当时你是如果这个学期这节课你超过1/3的时间没有去，你就要挂科了。嗯，我就选择挂掉它，因为就算考试我也不会及格，我非常的厌恶运动。但是到现在为止，我是很期待去健身房，包括我有的时候在看电影的时候，因为我不是跟大家一直讲说我最近的一个目标是希望自己可以 get 到一些技能，比如说引体向上。嗯，虽然我还没有，现在还不能做啦，但是在往那个方向再一点一点进步，就是再有一个突破的，就是离那真的能拉起来已经快进一步了。嗯，然后呢，我有时候在看电影的时候，前上个星期吧，大概在看电影的时候，那个我就会 想到在那个健身房，然后两只手用背部的肌肉的力量把自己拉起来那个感觉，嗯，一直在脑补这个画面，然后我整个人就很兴奋，非常开心。然后做梦的时候会梦到教练不带我练了，我就有一天我梦到我教练说我没有办法再带你练了，我给你换一个教练，我就很生气，你为什么不带我练，我这么努力。就是会有一些这种桥段，太激动了，话筒已经话筒差点倒。就是这些不断的改变也会让你整个人的性格有一些就变得更加阳光，都是在变更好。 嗯，而且这个有一段过程会很好玩，就是到所谓的健身狂热阶段，我们从小白到狂热，我现在从狂热慢慢又过渡到了一个佛系阶段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有段时间狂热到什么程度，我抑郁，我觉得我练了这么久那么努力，为什么我还达不到？后来就发现了有很多东西不是说你努力就一定能够做到了，是因为还有很多是什么，是有一定的基因跟天赋， 对， 甚至是我以前认为，我以前会觉得只要我努力我就能做到，但有些东西是做不到的，有些东西是真的做不到的。那 所以跟运动跟天赋还是有一定关系的。 对，但我想说运动你做不到的点你不是来去做得到的，而是要去、嗯、去直面它。 嗯， 你要去明白这点我做不到，但是并不代表我不好，是因为我不够完美、嗯，那我为什么一定要完美呢？其实人跟人这一点我就想说，我的不完美，因为我不完美，我才能遇到了一个在那个点能弥补我的人，比如说我的教练能够教我。但其实就像我跟我老公，或者是我跟我喜欢的人，你跟你的爱人，你跟你的小孩，我们都是互相来学习，来互相去看到对方的不足以及自己的不足的，那这个才能让我们在一起，因为我们都不完美。 对， 如果一个人那么完美，那他可能是神吗？那我说实话，如果我是神的话，我会觉得神应该很无聊吧。我什么都知道，我什么都能去，我想干嘛都干嘛。那为什么如果我们的神，举例他把我们创造出来，造物主把我们创造出来，为什么给了我们那么不完美的这种东西？是因为让我们互相去平衡，这是让我们互相成为不同的个体，而在每个人不同，所有的不同在一起的时候，那就是一种和而不同。所以这是我健身包括自己成为不同的那个阶段，在成为同的时候那种感悟。 好棒哦。一梦你知道吗，有的时候健身的过程当中真的很多人都说那个健身的人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其实我们健身的时候要想很多事情，而且包括举铁的时候是会悟出一些人生道理来 的。嗯， 真的， 我明白，就是我其实是健身过一段时间的，你知道。 白眼。 不是，那段时间我真的有算是坚持了一段时间、两个月吧、坚持了两个月，就是在我还没有我今年毕业的，在毕业之前，然后坚持了两个月。那个时候呢，其实我健身真的是受他的启发。 嗯， 对，因为受他的影响。 小鱼好棒，鼓舞 好多人。其实他身边很多人都是他影响到的、然后我就健身了一段时间，那段时间我真的感觉自己就像你说的，自己你是吃东西感觉变轻了，我是觉得锻炼的时候感觉自己变得轻盈、 有锻炼会有， 而且每天早晨起来，就以前就是会睡到什么11点、12点这样的情况，然后那段时间呢我就坚持每天早晨7点钟起床，然后吃早饭。对，坚持就是现在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习惯、也是那一段时间养成的。对， 那很好。其实不是说你一定要吃，我想说就像有些人跟我说你怎么坚持的，我想说坚持是很辛苦的。 对对对， 你需要去对抗，你要跟你的那种东西是对抗， 就跟你的惰性，还要跟你的 对 那么多年的一个习惯。 但是坚信这个东西就有点不一样，首先它是坚持它是从物理上开始的，是一种行动方面、因为你要先去行动，但是坚信这个东西是先从心开始的。那种感觉就是比如说我即使起来，就这个有点感觉有点那个脑补啊，比如早上起来我心想我觉得我今天应该能练得很好。然后你再做这个行动，你再做这个行动，你会真的会练得好一点。 我跟你讲，心理作用是非常管用的。 有， 对，因为你知道吗，就是前些天我在健身的时候，我就忽然发现就是在做那个最普通的那个卧推的动作，在架子上固定的那个器械、然后呢我大概可以推到7片左右吧，然后呢刚开始的时候 本来热身可能都会用一两片很轻的一个重量来热身，然后那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教练脑子出了问题，他给我放了四片，但是我没有看，我完全没有看，我推起来我说妈呀，你为什么不给我加重量，是看不起我吗？他说你是疯了吗？我给你加了四片，就是第一组。后来我就发现哦，好像力气确实涨了，然后自己心里就有一个很就是强烈的觉得自己哎，我今天可能真的能练得很好，就在这种心理作用之下，那一天就练得非常好。 我想说健身就是我现在了解，以前我觉得健身是一门力学，现在我后来我觉得健身是一门科学，现在我觉得健身是一门玄学。 哇， 这个我觉得一会儿如果还有时间可以聊这几个方面不同的点。 好的，好的。那我们下一个时段的悬念已经出来了。如果你们想知道健身为什么是一门玄学的话，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今天我们潮流梦工厂的最后一个时段，还会继续来跟南瓜子非常走心的来聊一聊健身，把我都聊哭了。我是小雨，我们一会儿见喽。 我是一梦，我们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我是瓜子。 想到的不光是革命老区，还是绿水青山、人杰地灵的好地方。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真正浓酒的人会选择什么样的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董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我说贵州茅台镇那么多名酒，为啥会钟爱董酒啊？他 们告诉我，董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董酒有三大特点。第一，酿酒原料难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古窖池里，多种本草连同粮食酒曲每天不间断发酵，酿成的酒醇香甘美。第二，始终坚持原生态的纯手工古法酿酒工艺，每瓶酒的酿制周期不少于5年才能封装，因此产量极低。第三，它是非常少见的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香型董香型白酒，并且是具有中华老字号标志的白酒。我忍不住问，那为啥不知名儿也买不着啊？他们笑而不语，隐约听到谁说了一句，我们自己喝都不够。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 400-919-6188，用出厂价咱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 400-919-6188。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收听活动专辑，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健身房，不管你是齐刘海、大眼萌妹，还是中分霸气御姐，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 18:31，我们继续一起活得漂亮，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2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今天是非常走心的一期节目，我是小雨。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 Hello， 大家好，我是瓜子。 刚刚在上一个时段当中，我们聊了聊南瓜子他在减肥的一些走极端的经历，还有他吃素的经历，然后还把我给讲哭了。 对，真的，我第一次做节目看小雨眼泛泪光， 就是会很触动我，因为我们两个在可能经历不一样，但是在某一方面的就是一些 认知 是完全一样的，所以欢迎大家来通过视频直播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收看的方式很简单，在新浪微博上面找到活力982，或者是在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了。 是的，好，然后呢，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南瓜子来聊一聊他的经历。 刚刚我们有预告一下，这个时段要聊玄学，健身是一门玄学。 对， 为什么呢？ 对，其实我想说，最早我刚说了，我以为健身是力学，是因为我最早去健身房的时候，你想想，你要举铁嘛，你要力量，然后教练会跟你说力距短、力距长，然后重量多、重量少。我就在想，完了，我数学这么差，我物理这么不好，我能运动吗？我能举好铁吗？后来我就发现了，就是，它是一门跟物理有关系的学问，对。不只是运动，运动是跟力学也有关系的。后来我发现了健身是一门科学，是因为我从开始饮食开始，我发现我练得再好，我力学再好，但如果我吃不控制的话，或者是吃我不会去吃，我不知道在什么时间段吃，我不知道怎么去配合它的话，就是饮食的科学，就是动与静的两种的科学。后来现在我明白了健身是一门玄学，是我发现无论你再会练， 再会吃，如果 不管你举得多重，你能举多少 kg 也好，超过你本身多大限制极限也好，你如果不知道如何去跟你的肌肉去对话，你就很难去练好。 好想知道怎么和肌肉对话。 其实很简单，其实我说简单也不简单。我想说就是所有人认为把某一个局部变大或者练大，比如说大家都在聊一个屁股这个话题， 蜜桃臀嘛， 对， 好像现在共同全世界的认知就是女生的屁股一定要翘才是好看的。 我想说翘不是不好，因为它是有一个形状在那，对不对？ 翘就是很好看呀。 对，但我想说其实每个人的屁股它有自己的形状的，而且每个人肌肉有自己的天赋，然后有些人，你看有些人练的屁股特别好的，他们可能本身，我想说这个有一段的训练的时间跟训练的基础的人，他们会明白，就是当你开始训练的时候，你会去，我们最早开始运动的时候，跑步也是一样的，你如何去，你的脚踩在那个地面上，是用你的后脚去踩，前脚掌去踩，还是你的整个脚掌去踩，你用你的膝盖去发力，它每一个地方它会有比较多的讲究。但其实作为一个小白来说，谁管这些东西啊，是不是？那所以最早的时候我是不知道我的身体里面的组成部分的，后来我明白那个我的身体组成部分是，我后来我开始明白它是一门科学，我去开始研究每一块肌肉的走向，跟自己身体它在哪个部位，我哪个地方，后来你知道那个部位以后，你就可以发现你有些部位是弱的。举例我没有办法把屁股练大，那段时间是因为我发现我的核心不好。所以我核心不好，很多人说核心是什么，核心是什么，就是你的，以你的竖脊肌这个地方，然后包括你的整个那个腹肌这一块，那整个这个地方它是你整个的核心，相当于你这个地方如果收得足够紧，这个力量足够强大的话，你能够控制你的平衡。 我的核心力量就超差。 你的平衡如果能控制好的话，其实就最简单理解就是你是否能够掌握你身体不同部位的那种控制力。你这个地方能控制紧了以后，你让它左边起它就可以左边起，让它右边起就可以右边起，但这个也跟你的脑子发射信号，肌肉开始行动，有行动力，然后最后再告诉你的不同的肌肉去动。所以为什么说玄学，是因为它是结合了科学跟力学以及心理学在一起的一种方式。所以后来我就发现我核心不好，然后我就开始练核心。我核心后来上来以后，我就发现了有一点很有意思，就是我开始说左边屁股的臀下肌的某那块肌肉，就是我知道那个地方在哪，我说你开始动一下，我就能感觉到我那个地方在使力。 妈呀！ 但是你通过你让那个地方使力，但你要还要再说一句话，就是说，但是后面大腿的肌肉不要动，就是你要去学会去找它，然后去控制它。这个没有一定的训练基础，可能会有点难。还包括我说了那么多什么这个专业术词，我其实我那名词我也不大记得，但是我就明白是，你如果想要把屁股练翘，很多时候我们是会把腿给练粗的。但很多女孩子说我不想要粗腿，不想要那个，其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的腿有一个地方它是会把我们的那个前束这个地方会练大，所以你看有些女生的肌肉，男生就很容易理解，就是他那个腿是这样的，以后他前面那个膝盖这个地方它有一个凸起， 对对对， 那个地方凸起以后就线条不够好看，就会觉得有点肌肉腿，是不是？那是因为蹲腿或者是深蹲比较多，大重量的时候容易刺激到那个地方肌肉。你想看你重量大，你要起来，你不能只靠你的臀部，你要靠你前束的力量起来。但有时候前束变大还有一个问题是，你后侧的大腿的肌肉它不够强。所以我就发现我每次练臀腿的时候，我前束变得很大，但我屁股并没有变大，也没有变翘。后来我就明白了，是因为我并没有把我后侧的肌肉给训练好，导致我前面的肌肉发力太多。所以我既没有训练到我的臀，也没有训练到我的后侧肌肉，导致把我的腿变粗了。所以很多人就会觉得，那如何让屁股变得更翘，其实要看整体的一个形状。就是因为我们的屁股它是其实是一个梯形的，它其实不是一个圆形。我们看到那些我们喜欢的屁股是圆形，是因为它是有一定脂肪在那里的，甚至是臀部越大的，你看那种臀部越翘更大， 饱满 ，它是这样的，肌肉你通过那种拉，你想想你蹲的时候它是拉开， 然后再撕回去。 对， 拉开以后你吃东西蛋白质补充进去它就会被填起来。你想你肌肉撕裂以后你放东西进去放蛋白质进去它就会补充，它就 叫做超量恢复。 对、嗯、对，这个专业 让你的肌肉超量恢复，这样才能让你使你想长大的那一块肌肉变得越来越大。 对、嗯、对，所以就说 我们先来看一下图片吧，口说无凭、 嗯、这个是我们那 啊、哦、这是瓜子，我对我在练，其实这是练手 练手 啊、哦、这是我减脂期92斤那会儿，就其实度过了减脂期，那个时候我就发现我是很瘦，那时候我体脂17，但是我没有曲线，就是没有所谓的那种女性的那种线条感。后来我就决定开始增肌。 哎，以前你没有减肥的时候最胖是 147，但是开始减肥4年前那会儿是137。嗯嗯，后来减到体重最低是92斤，就开始想增肌。 90多斤真的和100斤的，就是100多斤的那个时候， 嗯，就是 整个人的状态都不一样。 对，就是那个2014年、嗯、就在巴厘岛那时候拍的，137斤。 这是你哦？ 嗯，对，那是我以前。虽然我也胖吧，但是我也挺敢穿的那会儿。 自信。 而且我想说，你们有没有发现啊？看这张图片的时候，我虽然胖，但是我的腰。它是有曲线在那 的，对对，有线条的， 啊、真的耶！ 这我就想要说了，就是每个人，你看有些人他胖，他只胖肚子，他胖的所有肉都在肚子上面， 对， 这跟基因有关系，嗯、就是你胖，你胖的哪个地方，就说明有一点就是有些人胖他是个梨形，有些人胖他是个苹果形，对不对？所以你瘦下来，他那个地方你的腰臀比 还是更好。 你的腰臀比是注定的，有些时候、嗯、你可以通过我想说你正面的腰臀比它是一个 I 型呢还是一个 X 型还是一个什么形状，但你侧面的臀部你是可以通过后天吃大概给它提起来、嗯、所以有些人臀围宽，臀围有些人臀围很多，但并不代表他的正面的臀是宽的，是因为他可能侧面的臀比较翘。 哇，这健身和不健身真是不一样了。 对，你想2017年5月的98斤和2018年2月的106斤， 哎呦，光影的关系哈，没有这个影子可能看得没那么明显，但是我想说 太谦虚了， 没有，是有变化，就整个肉它会紧很多、嗯、会。 我好想健身 那你当时健呀， 我是真的好想健身啊， 但是胸也会小 啊、 但我想说、嗯、 像我就不担心这种问题，并没有什么多余的空间 我想说因为我以前特别胖的时候我会觉得啊，我胸还挺大的，但后来我就减脂以后就把，因为屁股跟胸这个东西都是靠脂肪填出来的，这真的是要靠脂肪，所以我以前有段时间追求腹肌，我就一直在有 氧狂练肚子 、嗯、然后就把胸给变小了，从一个真的是丰满的一个， 对啊，刚刚看你的照片了， 对，那、嗯、现在就 也很好。 但我想说就是女孩子其实要减脂想要有曲线的减脂的话，不要做过多有氧， 嗯， 有氧不要超过1个小时，我以前有氧是3个小时， 妈呀， 后来我就发现 了，是为了减肥减脂的，对 对啊，以前我只做有氧啊，根本就不举铁， 怎么可能举铁，会觉得啊我会变男生那样肌肉，不要啊，真的 想太多了，结果举了2年还是依然，别人还会说哇你怎么那么瘦，我就很不爽， 对，一听到别人说我瘦，哎你最近瘦了，我说妈我吃那么多还是我瘦最不喜欢，现在我最不喜欢听别人说，哎你最近是不是体重变轻了瘦了，我说就长叹一口气， 我也是、嗯、然后不懂的人可能就会觉得你是在显摆， 嗯，对， 但是真的没有， 不是真的没有，对，我们现在很努力在吃，我相信那个小雨也是吃很多，现在 我很努力在吃，导致于我周围的朋友如果不跟我一起吃饭他们都不相信，他们说不可能，以我对你的了解你一定吃两口就说哎呀我吃饱了、嗯、但是真的不是，我现在每顿饭都要，就算吃不下也要逼迫自己干吃满满一碗，就是外面饭馆会给的那种，有一个小山坡的那种、嗯、满满一碗 大米饭 必须要完全吃完、嗯、必须吃完，但是不影响我吃其他东西， 对，但我想说像、嗯、比如像小雨增肌和我增肌，以及有些人可能觉得自己有点胖他们想减脂，因为每个人对自己的要求可能每个阶段你现在的状态不一样，所以你选择的这个阶段针对的训练的方式也需要不一样， 对， 训练应该是不断变化的， 嗯， 甚至每一天每一个星期每一周然后每一个月都可以去，你先试验然后再调整再改变， 所以南瓜子你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对自己身体上的变化有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吗？ 我现在的目标是我希望把核心再提升一点，因为我 具体一点 是这样的，我就发现了我 我刚想说肌肉有天赋了，每个人长肌肉也有天赋。我是一个胖的时候也是有腰线的人，所以我腰臀比一直摆在那里。有些人就说啊，你腰怎么那么细，然后屁股那么大。其实我后来想说，但我以前屁股是塌的，有对比图片一会儿可以放一下啊。 OK， 哎，现在我就有。 嗯，对。然后我那会儿是，虽然我正面的看的是一个 X 型，但其实我的那个侧面它真的就是一个 I， 它不是一个倒P。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张图片。 嗯，然后 左边是减脂期的92斤，右边是增肌期的100斤。 对，其实那个8斤你看起来好像哇，8斤是不是长胖很多？但其实是长的是很多的你的肌肉在里面，虽然也有脂肪。我想说长肌肉的时候是肯定要长脂肪的。我现在对自己的一个想法是，不要太在意自己的身形，因为你自己的身形是有天赋的，你的身体了解你需要什么，他会去来调节你。我以前会刻意去调节他， 所以你说我忽然想到一个点，就是比如说啊，咱们现在一直有健身的习惯，然后呢会不会说我的身体就接受了说，哎，你这个人就是需要你身材一直很瘦，他可能也会， 他会调节你， 他会调节我，然后让我变得就真的不容易变很胖。 我跟你说这就是我健身一年半以后，我现在所谓我跟教练聊，我教练就跟我说，你已经从小白到健身狂人，到已经成为一个所谓有健身专业知识，甚至是明白有这样的一个理解的人，做健身在这些健身行业不是那么多，因为他们还在追求所谓的行业指标，甚至大家怎么去认为一些比赛的那种指标，他没有想过其实自己需要的是什么样的。就他们说我想要这样的，因为比赛啊或者是什么样应该是这样的，但其实我们需要的是我们的身体最了解。所以我健身这么久，我以前会觉得我可以控制所有事情，我可以去掌控我的人生，后来我就发现了我连我的身体都很难去掌控，因为其实我后来发现我没有必要去掌控它，因为它会来调节。举例，就像女孩子会有每个月的那些事情，对吧？但是我就发现当我刻意减脂的时候，我的身体它就停止，就来例假了，它就不来例假，不来姨妈了， 就是有可能会。 后来因为我爸爸是医生嘛，我一直不敢跟他说，我爸就问我最近怎么样健身那样，我就跟他说我其实 有点紊乱， 很紊乱。他就跟我说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其实你当你自己都没有办法把自己喂饱，甚至你的身体觉得你现在有危险的时候，他是不会让你有机会去来怀孕，或者是让你有另外一个生命的。你自己都吃不饱，你怎么去 你刚刚说你不来大姨妈的时候是体脂是多少？ 体脂是17、16这样。对，但其实我想说大部分的健身的女孩子追求体脂低，但体脂低不是说一定是瘦。 对， 就像有些， 其实我一直非常相信这一点，因为我觉得体脂只是自己跟自己对比，因为你根据不同的身高不同的体重，就是其实不太容易去跟别人去比，比如说我体脂是19，你体脂是25，我就一定比你瘦特别多，这不一定， 不 一定的。对。 而且我想说就是你比如说我们老在意数字，我以前很在意数字，为什么？我以前吃东西我会放在秤上面，我要称多少克，然后我去算每天我卡路里怎么 我以前也是这样。 对， 但现在不会了，因为秤就在我心里。真的， 你说的很对， 真的秤就在我心里，我自己完全 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你吃了以后你会觉得有点饱了，我不应该再去。其实那个点是什么样的？当你觉得你的身体有点饱了以后，你不能因为你的嘴巴上的那种快感， 心理上的那种， 你再去摄入，那个时候就是超了。其实你的身体明白 ，OK， 我已经有点饱了，我其实能量够了，而且其实最好的是给它足量蛋白质，然后碳水，还有这些脂肪。我想说，其实很多人就说啊，我减肥我就不能吃脂肪，但其实不对，你要吃好的脂肪，因为好的脂肪你在消化那个好的脂肪的时候，你身体会燃烧你的脂肪， 而且如果你 消耗这些脂肪， 如果你不吃那些脂肪的话，你光吃蛋白质它是不会帮你长肌肉的。 我跟你说，我有段时间就特别狂热，只吃蛋白质不吃。 我也有啊， 一天3勺蛋白粉，后来发现并没有 什么用，然后就会变成非常可怕的那种蛋白的气体，很恐怖， 很恐怖。就每天，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对对，就是排气这个事情。 就是因为蛋白吃太多了没有被吸收，然后我发现最近我开始吃一些脂肪，然后吃很多碳水之后，哎，这个问题好像有所缓解。 你要增肌想要体脂低，首先肌肉含量要提升，然后再缓慢减少脂肪，所以应该是以增肌为最主要的，减脂是辅助，但增肌最重要有一点，一定要摄入碳水。 是的， 很多人跟我说啊，那你对生酮饮食这种怎么看？我说生酮饮食我都不吃肉了，你怎么跟我说生酮饮食？ 你们知道什么生酮饮食吗？ 不知道啊。 生酮饮食就是不吃所有的甜的东西，但是你可以吃一切非常油腻的，比如说火锅，比如说那种辣油烧烤，所有这些东西，炸的炸鸡腿随便吃，但是你不能吃任何一口甜的食物和碳水化合物。 其实 它的意思是让你用脂肪来供能， 对，让脂肪跟蛋白质去供能。但其实我想说，我们的人三位一体，任何东西都是三种人在一起，而且其实我们身体里面有很多种需要我们需要的那种营养素， 对， 不能光吃一样或者少吃一样，不能减少一样，就是人他是要平衡的。比如说当碳水摄入少的时候，你的心情会低落，你容易抑郁，然后你容易就是不开心。那糖这个东西存在，它就是让我们获得愉悦感的。 原来我之前每天都很开心，就是因为我每天都吃碳水和糖。 对，你糖分摄入少了，其实我们身体最主要的功能还是靠糖。 对， 脂肪跟蛋白质它是也有很重要的一点，但是我们不能就是为了达到一个目标而去刻意去减少那个东西摄入。我在少碳低碳或者是根本没有糖，戒掉所有零食跟巧克力跟我喜欢所有甜食的时候，超级抑郁，我整个人觉得我每天我活着干嘛，就那种。 就其实吃饭它是有一个平衡点的，我也戒不了糖，我可能不能说偶尔经常会吃一些甜的小饼干呀、啊、什么之类的，但是我会跟我一天的总摄入量有一个平衡。 所以我想 对 给个很好的建议，我是如何吃糖的。 好，快来讲。 这个是所有女孩子应该听一下，是减脂的女孩子你们都要听一下，无论是减脂还是增肌。 减脂也可以吃糖吗？ 可以。怎么吃呢？你们早上起来血糖是最低的时候，那个时候是需要补充糖分跟蛋白质，所以那个时候大量补充碳水跟蛋白质是非常好的。那到了中午，你在身体开始燃烧了一定的那个能量以后，你需要补充一定脂肪，所以那会儿可以以脂肪跟蛋白质为主。到了晚餐就尽量减少糖分的摄入，尽量以蛋白质为主。 那他一天下来还没有吃糖啊？ 吃了我早上起来吃巧克力蛋糕，吃巧克力，然后吃蛋白粉，然后还吃燕麦，那些都是大量的。而且你一整天的碳水摄入不能只是吃米饭，也不能只吃粗粮，应该是粗粮跟细粮，就是复合碳水跟单一碳水，同时一起吃，可能有点矛盾啊，听不懂。复合碳水 全麦面包呀都可以。 对，很多人就说我健身我只能吃全麦面包，不，你也可以吃那种稍微带点那种奶油的，但是你尽量放在早上吃。然后还有一个方法是对于大部分的女孩子想要减肥，但是我建议他们还是要吃三餐，因为很多人说过午不食，过了午餐就不吃，对不对？ 瞎说。 我现在就说你宁愿过午不食，还不如过午不食。过了晚上 5点 少吃一点点，对，但也要根据你几点睡觉。像如果我是熬夜到5点的话， 第二天5点。 哎，那你现在像你刚刚你在电梯间跟我讲说你就是基本上是熬了半个通宵，那你夜里如果饿的话会怎么办？ 有时候没有办法，工作很多或者是真的是熬夜的时候，其实熬夜不好，真的不要熬夜，不要熬夜。我跟你说，我一天如果去练5个小时肌肉，我再去熬5个小时夜，我就白了。 对， 没有意义。你的肌肉会在你晚上1点到2点的时候生长是最快的，所以在1点之前最好睡觉。如果你想要好好的去运动，去就是健康的话，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生物钟也有不一样嘛。但是你要在你的，相当于就是如果你12点睡觉，1点是进入梦乡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的生长素、激素 正常在运转的， 是分泌最快的，那个时候才是你造血功能啊、蛋白质啊什么才会能补充，那会儿你的肌肉才能吸收那些蛋白质生长。 是， 对，所以就要会吃会睡。就是很多人就跟我说啊，我练不好，长不了肌肉，是因为我觉得可能吃方面没有吃到位，然后睡也没睡好，然后自己心理压力也很大，所以说玄学， 对，真的是玄学，科学就是很值得去很深 的 研究和探索的。 那今天一梦，你跟我们两个人聊了两个小时的时间， 对， 有触动到你吗？ 其实我真的是听你们两个人说了两个小时，我感觉我是嘉宾，因为说实话，两位都是这个健身的资深达人，然后呢，我还是一个要即将踏入这个圈子的人。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踏入这个圈子？快点踏！ 然后我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吧，就是我今天听了咱们嘉宾南瓜子这么多的经历和经验，就是我觉得他很多的经历和经验，就是对于我们这些刚步入社会的，刚步入社会的一些年轻人，其实某些方面是有很大的一些帮助的。就比如说我刚才听他说，就是在他压力很大的一段时间去旅行，去自我，对，自我去 自我了解， 自我认知，对，去自我认知，我觉得这是很多人很难做到的，尤其现在像我们这个95后吧，95后这些， 因为我们每天都给自己很多时间，说我们很忙，我没有办法去做这些事情。我没有善待自己， 对，就现在就现在大家都很浮躁，我觉得 对， 就很难去放空自己，去哎安静一下，哎想想我到底喜欢什么，想要什么。 对，其实就是 大家都处于一个很迷茫的时， 给自己一个时间，让自己去思考自己要什么，这是我觉得生而人最重要的。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今天南瓜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觉得给我们年轻人真的是好好的上了一课， 真的， 就不管是在健身方面，还是在就是在一些就是心理上面的一些触动吧。对，所以我觉得还是收获了很多。 就是我在听南瓜子讲话的时候，我会不忍心打断他，因为我觉得他每说的一段话都是一个很精彩的一个演讲。 对对对， 所以今天也是非常幸运能够再次请他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 谢谢邀请我 来教大家。因为平时其实我们这个健身板块都是一直嘻嘻哈哈，今天也是第一次首次没有在节目当中用到我们的表演区进行一些动作的演示和讲解。然后之前来之前南瓜子也有问我，他说这样可以吗？我说当然可以，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就是要突出我们请来这个嘉宾他的个人特点。然后今天我觉得虽然我们整个两个小时都是坐在这儿聊一些关于健身的一些话题， 对， 但是没有展示，但是我觉得非常深刻，可能是从我们节目开播到现在以来会最触动我的一期。那我也希望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听众和观众可以怎么说，像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提倡的，能够去爱自己，而不是说去伤害自己。 而且爱自己最重要一点是从心出发，就是那个心你可以想成是 new， 但也可以是 heart。 是的， 对 对，好， 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更爱自己，然后每天都做更好的自己。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是小雨， 我是一梦， 我是南瓜子。 谢谢南瓜子，今天真的非常开心，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拜拜。 您接下来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挑战新歌声。 好几层，而我踩过青春，听见前世谁在泪雨纷纷。一次缘分结一次生，我今生还在等，一世就只能有一次的认真。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挥剑转身，而鲜血如红唇，千朝记忆渡红尘，伤人的不